在作假。 当主，这犯不着啊，万岁爷大婚要图个吉利，何必跟他们小人计较呢？ 心想，这要查起来，还不把一切都查个一清二楚，水落石出吗？ 是啊，皇帝大婚，何必跟那些小人计较呢？ 荣寿公主见李莲英反倒是为那些商人辩护，心目中也明白了八九分。不过她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一方面是因为慈禧太后不想让这件事过于张扬，这一点她也是清楚的。另一方面，她也知道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特别得宠，弄不好不但弄不倒她，反而有可能动摇自己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，于是顺便给自己找个台阶，也没有再深入追究下去。李莲英就这样把50,000两银子装进自己腰包。这一天是正月24日，上午的太阳非常的温暖，万人空巷。在旭日中看到皇后的嫁妆，总计有200台大轿，分2天进宫，1里多长的队伍，由东城方家园到皇后的娘家，然后至东华门、协和门、后左门，抬入乾清宫。锦嫔和珍嫔也有自己嫁妆，但是数目没有皇后多，也不能由正面进宫。两家的嫁妆从上午8点开始到下午3点还没有抬完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天气却突然变化起来，一时间浓云密布，到晚上竟然下起了雪，一夜飘雪。到了下午，1寸多厚的雪完全融化，而道路泥泞，反而不如下雪好走。夜里大风狂刮着，但是云端中却不时熠熠生光，尤其是西北方面，仿佛是有天光，然后东面、南面、西面也都出现这样的火焰。午夜时分，天上的光又散入四方。有人说呀，这叫天晓；也有人说是天开眼，不知是何祥兆呢？第二天是正月26日，这便是宣至奉迎皇后的日子。中午的时候，百官一起到位。5时3刻，皇帝在太和殿升座，在噼里啪啦的清脆的鞭炮声中，王公百官行了3跪9叩首的大礼，然后由礼部官员宣读册封皇后的诏书，奉迎正式武英殿大学士俄勒和部副使礼部尚书奎润，以及特派的奉迎时臣时员跪着听完，等皇帝还宫。随即护送皇后的前侧御宝出了太和门，过了金水桥、经午门、大清门，最后折而往东，缓缓地走去。嫔妃一到就立刻奉迎皇后入宫，依照钦天监选定的时辰，直到午夜的时候，皇后才开始出了后邸，由方家园经史家胡同、东大街、长安牌楼、车江米巷进大清门。这时候午门的景阳钟钟声大作，声震九城，天子脚下的百姓都知道皇后进宫了。随后进入乾清门，便有12名太监手里拿着藏香提炉，引入乾清宫的交泰殿，将凤鱼从火盆上抬过， 在殿门前停下，然后降鱼，有四名女官扶着进殿。和等在那里的光绪皇帝交拜过天地以后，便双双被引入交泰殿后的坤宁宫的洞房里，然后一切私事人员便悄悄地退下了。皇帝低着头坐在龙床边上，只等皇帝过来同床共寝，可哪知啊，皇帝只是站在窗户边上，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外面黑漆漆的夜幕，不说一句话，看起来好像有无限的难言之隐。皇后只管低着头，但是等了好久也没听见皇帝有任何动静，便忍不住抬头偷偷看了皇帝一眼。见皇帝啊，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，心中升起了一股无可名状的惆怅。自己本非皇帝钟爱之人，以后能和皇帝好好的生活在一块吗？皇后忍不住自问，但是她自己回答不出来，现在也没有人能回答出来。皇后静静地走下龙床，走过去把洞房的插栓插上，然后又静静地坐上龙床。见皇帝还是呆呆地望着窗外，便忍不住低低地叫了一声：“皇上。”光绪皇帝没有回答，也没有动，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皇后的叫声似的。 皇上。 皇后又忍不住叫了一声，皇上还是一动也不动，一副漠然的神情。 皇上，时间不早了，就早点休息吧。 知道了，你先睡吧，让我再独自站一会儿，也许这样还比较好一些。 皇帝不先睡，自己怎么先睡呢？ 皇后心想着，便又轻轻地走下龙床，来到皇帝身边，轻轻地拉住他的手。 有什么你明天不能再想吗？今天就早点休息吧。 皇帝听了浑身一震，顿时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，便马上又恢复了原样。他是老佛爷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一个最大内线，他的这种态度也许是装出来的。光绪皇帝本能在告诉他这样一个事实，他不管如何，光绪皇帝还是跟着皇后来到龙床边上，他也不管皇后如何想法，便自己脱下龙袍躺了下来。皇后全然不理会这些，也自己脱了衣服躺在皇帝身边，抚摸着他的脸，小声地说： 皇上，你知道今天是咱们的什么日子吗？ 光绪皇帝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 皇上，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 说着便抱住光绪皇帝的头，慢慢地把嘴唇贴了过去。慢着。光绪皇帝抽出双手挡住了皇后贴过来的嘴唇，又把头从皇后的死抱着的手里挣脱出来。我太累了，还是好好休息休息。说完也不管皇后感觉如何，便自个儿翻过身子，把头扭向了一边。皇后呆呆地躺在那儿，说不出心中是悔是恨是悲还是愤怒的，只觉得两股眼泪就像清泉般的从眼眶里无声地淌出来。然而这时候的翊坤宫里， 锦嫔和甄嫔两姐妹啊，心里更是烦闷，烦闷的近乎是无聊。年小的甄嫔问她的姐姐：“ 姐啊，咱们该干些什么？” 锦嫔无法回答她妹妹的话，因为她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，这天到底是谁的好日子。 姐啊，咱们就这么坐着，可等什么呢？是等着觐见皇太后？ 不是，连皇后都要等到二月初二才能进慈宁宫，位居两宫的嫔妃自然要落在后面。 啊，那是等着皇帝临幸吗？ 只怕也不是啊，第一天当然得让皇后，然后终身大事有着落的第一天，没有一个女孩子不重视洞房花烛夜之夜的。难道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吗？ 锦嫔无声地叹息一口气，起身回到自己屋里了。然而甄嫔却没有她姐姐想的那么多，她只觉得心中烦闷得慌，没有地方可走，无事可做，而且没有人可谈，这要一直端端正正坐在那里，还不把人给逼疯了。 不行，非得想个法子排遣一下不可，至少也可以找个人来说说话呀。 心里这样想着，便向侍立在窗外的宫女儿含笑招了招手。进来了两个宫女儿，双双请了安，站起来垂手肃立，等她问话。然而还没有等到甄嫔开口，却发现院子里人影杂乱，脚步匆匆，以为是皇帝驾临，顿时一颗心往上一提，倒是觉得有些不自在了。是有人来了，不过不是皇帝，而是李莲英。原来是李莲英来传旨。甄嫔心想， 都说李莲英在宫里可以一手遮天，连一些王公大臣私下里都是和他称兄道弟，不就是个太监头吗？有什么？ 在这种想法之下，他偏不理网友的话，故意不紧不慢地走出道德堂，走进正殿，顿时发觉景象一变。台阶下面的东面，他姐姐锦嫔领头肃立，以下站着一排宫女太监，鸦雀无声。台阶上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、三品服色的太监，脸抬头望着前方，看上去有一种傲慢之感。甄嫔看到李莲英这个样子，心里便有些来气。按身份来说，自己仅次于皇后，在这里除了对自己的姐姐之外，无需对任何人谦卑。李莲英的那种态度，显然有一种看不起自己姐妹的意思。 不行，我得先压一压她气焰，免得以后让她小看自己。 甄嫔想到这儿，便挺一挺腰，两眼平视着，不慌不忙走进台阶，然后停下来，将右手臂一抬，眼睛微微地向后看了一下，身后的宫女便赶紧抢上一步，双手托起他的右臂，小心地扶他下了台阶，一直走到锦嫔的身边站好。李莲英看着甄嫔这架势，心中虽然有些气愤看不惯，但心里还是产生了一些畏惧之心。 看来这小姑娘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却不一定是好惹的。他以后如果能和自己相安无事，自己还是别招惹他的为好。 李莲英这样想着，便觉得心中的气儿啊，也是消了一半。看到锦嫔和甄嫔已经准备好接旨，便说道：“ 奉懿旨。” 刚说了三个字，李莲英停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他是在等着锦嫔和甄嫔跪好以后，这才大声地说：“老佛爷面谕，赏锦嫔、甄嫔喜膳一桌，谢恩。” 谢老佛爷赏赐之恩。 锦嫔和甄嫔向北磕了一个头，给两位主子贺喜。李莲英等两位姐妹一起身，便赶紧走向前来向他们说着，然后回头又对网友说：“给我一个拜殿。”这还是要磕头道喜。锦嫔不知道宫里的规矩，太监给主子磕头是不是还要先找拜殿？只觉得世家大族的规矩是尊其上敬其下。不过李莲英既然是慈禧面前特别得宠的人，觉得还是客气点好。锦嫔说：“ 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用磕头了。”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 哎，等一下， 锦嫔娘家早就替他们姐妹备下了赏赐，其中最重的一份200两银子是专门为李莲英预备的。此时宫女儿已经把赏银捧了过来，锦嫔便向宫女喊道：“ 把赏银给李大总管吧。” 两位主子赏得太多了。 李莲英接过以后笑眯眯地说着，然后又请了一个安，便告辞而去。赏赐的喜膳是由位在养心殿以南军机处以北的御膳房所备办，名义上是一桌，其实不止一桌，一共是大小五桌，另外还有几十道菜，由一对穿戴整齐的太监抬着进入翊坤宫，安设在翊坤宫正殿。摆设佳肴的任务当然是由网友来担任。等一切安排妥当以后，这才请锦嫔和甄嫔入座。锦嫔和甄嫔进入殿内一看，这才领略到什么是皇家气派。摆设在两张大长桌上的菜肴起码有50-60样，而且一律是红色的瓷碗或者是直径近1尺的大盘，每一个盘子中都有一个银牌，这是为了防毒而设立的，如果在食物中放了毒，银牌一沾上就会发黑。等锦嫔和甄嫔姐妹俩坐定以后，4-5个太监便很快地将碗盖一一取下，放在一个大木盒中拿走，同时又有宫女递上沉甸甸的金镶牙块，并且看他们姐妹俩眼光所到之处报着菜名。这种吃饭方式对两姐妹来说是梦想不到，尤其是甄嫔，在那么多人注视之下，真有点感觉到不好意思，更不用说再去吃饭了。谨慎持重的锦嫔对妹妹说：“ 老佛爷的赏赐，多吃一点。” 这样一来，甄嫔不得不努力加餐，只是膳食太丰富了，就算浅尝辄止，也尝不到1/3。便觉得饱胀无比，而进餐的时间却整整花了1个钟头。第二天晚上，光绪皇帝一回到寝宫，皇后便亲热地迎上来：“ 皇上，奴才给皇上请安。”“ 嗯。”光绪皇帝爱理不理地答应一声，看见皇后，他的心情又变得心烦意乱起来。“ 皇上累一天了，奴才给皇上捶捶背。”“ 算了吧，我也不腰痛。”光绪皇帝说着，他想起了甄嫔和锦嫔，自己这几天一阵忙活， 却从来没见过这两姐妹呢？心想，不知道这两位姐妹到底心底如何。既然自己看着皇后就不高兴，何不趁这个时间去看看这两姐妹呢？主意打定，便对皇后说，你先自己在这里待一会儿，我还有点事没有办完，需要出去办一下，可能要回来很晚，不行的话你就先睡吧。 皇上，什么事这么紧急啊？明天再办不行吗？ 我主意定，你不要再说了。 既然皇上非要去，奴才也不拦你，去吧，我等着皇上回来。 不用等了，说不定我会很晚才回来，你又何苦啊？皇上走完以后，皇后越想越不对劲儿。 难道皇上去那儿去了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英雄者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